就如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朱棣本来就有两张脸，一张是给父亲看的，一张是给侄子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那次历史上有名的对话。朱元璋在解决了梁公和走狗的问题后，曾不得意地对朱允炆说，我安排你的几个叔叔为你守护边界，站岗放哨，你就可以在家里安心地做皇帝了。朱元璋笑，朱允炆却没有笑，他一反以往的附和，陷于沉思中。这是一个机会，有些话迟早要说，要趁现在这个机会说出来吗？朱允炆抬起头，用忧虑的口气说出了朱元璋万没想到的话。是啊，外人有亲，由叔叔们来对。如果叔叔们要有一心，我怎么对他们呢？一生运筹帷幄的朱元璋居然被这个问题问呆了。难道自己的儿子还不能相信吗？他沉默了很久，居然也说了一句朱允炆想不到的话。 那你的意思呢？ 这下轮到朱允炆傻眼了，这皮球又给踢回来了。要靠我还用得着问你老人家吗？这爷孙俩呀，被这个问题弄得疲于应付，但问题还是不能不答的。朱允炆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用作论文的精神列出五点来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用德来争取他们的心，然后用礼来约束他们的行为，再不行呢，就削减他们的属地，下一步就是改封地，如果实在没办法，那就只好拔刀相向了。一生精于谋略计算的朱元璋听到这个计划后，也不由得开口称赞，哈哈，很好，很好啊。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选择方法了。好好。朱元璋十分高兴，他的判断告诉他，朱允炆列出的方法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隐忧。但事情真的如他想象的那么样顺利吗？有没有什么漏洞呢？事实证明确实有一个漏洞。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典的对话，就会发现两个人说的都很有道理。朱元璋的判断没有错，确实没有比朱允炆所说的更好的方法，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朱允炆的能力。朱允炆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据史料记载，由于他的头型不好，朱元璋呢曾经十分不喜欢他。但朱元璋慢慢发现呢，这个孩子十分聪明，背书十分在行，便对他另眼相看，最后立为了继承人。那么在这里也说明一下能力的问题。在我小的时候啊，我邻居家有个小孩啊，才五岁就会帮家里打酱油，居然还会讨价还价，不少人呐，都挑大拇哥，认为这孩子聪明，因为每次打酱油都能帮家里省一毛钱，被视为奇才呀。十几年后啊，我偶然听说呀，他在家待业呢，找不到工作，不过呢还去买酱油去，唯一的区别就是副食店的老板再也不肯跟他讨价还价了。这个打酱油只是个比方，这里主要说明读书的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书读得好不代表事情能处理得好，能列出计划不代表能够执行计划。其实这个朱元璋也并没有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抛给毫无经验的孙子，他为朱允炆呢留下了一群人，帮助他治理天下。其主要成员有三个人，他 他们也成为后来建文帝的主要班底。咱们先说这第一个人，在洪武年间，有一天，这朱元璋带着几分神秘感，告诉已经被确认为继承人的朱允炆，自己已为他选择了一个可以治理天下的人才，但这个人才有个缺点，就是过于的傲气，所以现在还不能用他，要压制他一下，将来才能够成大器。然后他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方孝孺。大家应该从朱元璋的话中吸取教训，一般的领导提拔你之前总是要打压一下的，所谓磨练就是这样来的，千万不要为此和领导闹意见，否则就真有可能一辈子压制下去。说来倒也滑稽，这位方孝孺就是在空印案中被错杀的方可勤之子，杀其父而用妻子，不知这算不算是对方孝孺的一种压制。方孝孺自小熟读经书，为人称道，他的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宋濂，而他自己也常常以明王道治太平为己任。但让他莫名其妙的是，自己名声很大，老师又在朝中为官，洪武十五年、25年，地方政府两次向朱元璋推荐自己，却一直没有得到任用。我们知道原因，但当时的方孝孺是不是知道原因的？他就这样等了10年之久，由此可见，领导的想法确实是高深莫测，不可琢磨的。朱元璋告诉朱允炆，方孝孺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他的一生都会效忠于你，并能为你治理国家，开创太平盛世。他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下面我们再介绍第二个人。洪武年间，京城里的紧身殿由于没有安装避雷针，被雷给劈了。如果是在今天呢，大概要搞个安全宣传的，教育一下大家应该注意天气变化，修好完事儿，等宣传完了，教育完了，把它修好了就完事儿了。但在当年呢，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朱元璋认为是上天发怒了，便决定去寺庙祭祀。他大概是认为自己确实干了不少错事，所以这次祭祀他挑选了一批人和他一起去。这个挑选的条件是极为苛刻的，那就是在9年之内没有过任何过失的人，这在洪武朝可真是难过登天呢。那时候官员能保住脑袋就不错了，你就是没错，说不准老朱也能给你挑出个错来。那么这样看来呢，能符合这要求者还真需要一颗纯洁的心灵，至少对老朱纯洁。虽然不多，却也不是没有，齐德就是其中一个，他因为这件事被朱元璋留意并记在心中。祭祀完毕后，朱元璋亲自为齐德改名为泰，从此这齐泰这个名字成为了他一生的代号。此人是个文人，虽没带过兵，却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朱元璋也曾放心不下，为他举行了一场单独面试，询问边界将领的名字。再看这齐泰不慌不忙，从东说到西，从南说到北，毫无遗漏，得了满分。之后又问各地的形势，齐泰这次没有说话，就见他从袖子里头拿出一个手册，上边记载十分详细，朱元璋十分惊讶，是大为欣赏。要知道啊，这次面试是突然性的， 齐泰并没预先做准备，说明这位仁兄确实是把这些玩意儿当书来背的，还写成了小册子。随走随看，其用功之热情胜似今日在公交车上背单词的四级考生。他也将成为建文帝的重臣。下面咱们再说第三个人。这个人呢比较特殊，他从入朝为官时就是朱允炆的死党，此人就是黄子澄。这个黄子澄是江西人，洪武十八年他一鸣惊人，在当年的高考中以最高分获得会员的称号，后被选拔为东宫伴读，这是一个前途远大的工作，因为太子就是将来的皇帝，能够躲到这个位置可见其学问之深。朱允炆为皇太孙时啊，他一直陪伴在旁，而一件事情发生更是加深了他与朱允炆之间的感情。有一次啊，朱允炆在东阁门外唉声叹气，正好被经过此地的黄子澄看见，他便上前问原因。朱允炆看他是自己人，便说了实话，他担心的正是他的那些叔叔们万一将来要造反可怎么办才好。没想到黄子澄听后微微一笑，要朱允炆不用担心。他说，诸王的兵力只能用来自保而已，如果他们敢造反，朝廷发兵攻击他们，一定能够取胜。然后他又列举了汉景帝时七国之乱的故事来鼓励朱允炆，表示只要朝廷出兵，叛乱一定会被平定。朱允炆听了这些话，顿时大感安慰，他把这些话是记在心中，并感谢黄子澄为他指出了一条金光大道。这又是一个典型的脱离实际以古论今的例子。试问周亚夫在何处？你黄子澄能带兵打仗吗？总结以上三人有几个共同特点，都是饱读诗书，都是文人，都有远大的理想，都是书呆子。书生误国并非虚言呐。建文帝登基后立刻召回方孝孺，任命为翰林侍讲，并提升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为翰林学士，这三个书生就此成为建文帝智囊团。当朱允炆正式成为皇帝后，他找到了黄子澄，问了他一个问题：先生，你还记得当年东阁门外所说的话吗？黄子澄肃然回答说：从不敢忘记。那就动手吧，朱棣迟早要反，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的判断没有错，他一定会造反。朱棣其实并不想造反，他想当皇帝，但他不想造反。这看起来似乎是个矛盾的命题，其实并不矛盾。从权力义务的关系来看，当皇帝是权力，而造反则是义务。因为这对于那些投错了胎或者是晚投胎的人来说，要想享受权利，必须履行义务。从经济学上来说，造反的成本太高，而且很容易亏本。根据以往数字显示，亏本者的结局一般都是死。相信呢，这个朱棣在造反前还是仔细读过历史书的。古往今来，把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这些小朝代也算在内，王爷能够造反成功的，扳手指头就可以数得出来，估计还不用脚趾。如果把范围再缩小一点，只统计类似明朝这样的大统一时代，朱棣就会惊奇地发现目前的记录还是零。而朱棣对打破这个记录似乎也不太有信心。如果有人告诉朱棣出一笔钱就可以让他造一把反，造反失败赔钱就行，估计朱棣就算是找银行贷款 也会把钱凑足的。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担保者。对于朱棣而言，造反的成本实在太大了。当年的朱重八烂命一条，父母双亡，身无别物，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无正当工作，也没有银行存款，简直就是天生的造反苗子。可就是这样，他在造反前还是左思右想，犹豫不定。朱棣就不同了，他出生皇族，有自己的房子和老婆孩子，手下有十几万人随时听从他的指挥，王府休闲娱乐一应俱全，如果想找点刺激，出门往左转不远处就能碰到邻居蒙古人，顺便过过打仗的瘾。万一造反失败，房子女人孩子部下都没了，自己的小命啊也必然不保。做这样的一笔生意，实在是要经过仔细考虑的，因为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此时有一个人打破了朱棣的犹豫，也改变了他的命运。朱棣还在犹豫之中，建文帝的两位重臣黄子澄和齐泰却已经准备动手了。说来也是滑稽，虽然这两个人都是书生，却是有样学样，指点诸王，说今天灭这个，明天解决那个，很快就发生了争论。偏偏两人呢都很自负，一个号称满腹韬略，一个自认谋略过人，谁也不服谁。其实他们大可不必争论，因为当时的天下第一谋士另有其人，而更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他们的敌人，也就是改变朱棣命运的那个人。那么这个人其实他是个和尚，要说起这个和尚，咱们还得从洪武十八年开始说起。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385年，这个朱元璋呢从民间挑选十来多名僧人，准备分给诸位藩王讲经赐福。那么对于这些本心并不清净的僧人而言，选择跟随哪个王爷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藩王们到来前，僧人们议论纷纷，哪个更有钱啊，哪个更有权，哪个地方山好水好，水土最佳。只有一个叫道演的和尚岿然不动，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比谁都激动，因为啊，他等待这个时机，等待那个人已经很久了。不大一会儿，藩王们进来了，原先嘈杂的僧人们立刻安静下来，他们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到来了。道演用眼睛的余光看见了自己等待的，他终于。朱棣带着招牌似的微笑一路走来，他并没有注意到人。就在他行将经过的时候，这个沉默的和尚突然开口：“燕王陛下，贫僧愿意跟随。”朱棣愣住，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自荐的和尚，微微一笑，问出了一句似乎很有必要的话：“哦，为何呀？”“贫僧有大礼相送。”这下朱棣啊真的感兴趣了，自己贵为藩王，要什么有什么，这个穷和尚还能送什么礼物给自己？“哦，何礼物？”在关键时刻不能再犹豫了，这个礼物一定能够打动他。“弥陀佛，大王若能用我，贫僧愿意送一白帽子给大王。”朱棣闻听此言，勃然变色。他虽然读书有限，但王上加白是什么字，他还是清楚的。他快步走到道演的面前，用低严的声音怒斥道：“

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目前中国保留最完整的古代皇宫建筑群是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北京故宫，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是世界上现存占地面积最大的皇宫。而唐代大明宫就面积而言，相当于故宫的4.5倍。与大明宫相比，明清故宫只能算是一个角落。大明宫拥有50多座殿堂和阁楼，被誉为丝绸之路的东方圣殿。大明宫位于西安城北的龙首原上，是当时全世界范围内最辉煌壮丽的宫殿群。公元635年，大明宫开始建设。公元904年，唐末战乱，大明宫毁于战火，都城迁往洛阳。期间共有17位皇帝在这里处理朝政。然而，这座早已荡然无存的宫殿的发现却源于一次偶然。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956年，在西安铁路学校的修建工地上挖出了一块石碑，上面的文字说明这里是含光殿和马球场。消失了的唐代大明宫重新出现在后人的视野里了。根据史书记载，含光殿是一个供皇家成员打马球时休息和观赏的便殿，它的隔壁就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代大明宫。难道这里真的会是大明宫的基址吗？在今天的西安，有一条幽静的大街叫朱雀大街，街道的名字源于1000多年前唐朝的首都长安。不过今天的朱雀大街和当年的朱雀大街已经完全不同，连地理位置都有了很大区别。唐长安城是一座规模宏大、设计周详、制度谨严、布局井然的大都市，一条南北中轴线纵贯全城，东西左右均衡对称。这条中轴线就是朱雀大街，宽达150米，比今天北京的长安街还要宽敞。城市的南部是商业区和平民居住区，中间是皇城，集中了唐朝中央的主要政府机构。北部中心是宫城，也就是皇家的领域，集中了唐朝中央的主要政府机构。唐代的皇宫其实有3座，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3座皇宫被称作三大内。在三大内中最显赫的就是大明宫。西安铁路学校挖出的这块石碑暴露了大明宫的大概方位，于是一支考古队迅速成立，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考古队还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其中发现了一张旧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20世纪初，是一位名叫足利喜六的日本学者拍摄的。1957年，考古队根据足利喜六留下的照片，开始对西安城北龙首原一带进行考古勘探。他们发现， 照片上破败不堪、连绵不绝的土丘就是大明宫的遗址。由于中国的古建筑是以土木结构为主的，千年以上的建筑都很难保存，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眼前的这些土丘和辉煌的宫殿联系起来。1957年，考古学家在西安火车站北面首先对一些高台遗址进行了探掘，根据各种资料的综合分析，专家认定这里应该是大明宫麟德殿遗址。根据史书记载，麟德殿是唐朝宫廷宴会、非正式接见和娱乐的场所。据说在麟德殿大宴时，殿前和廊下可坐下3000人，并表演百戏，还可在殿前击马球。史书的记载真的确实吗？在1000多年前，真的能有这么气势宏伟的宫殿吗？随着考古队的深入工作，结果让人们感到吃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马德志介绍说，在唐代1300-1400年前，建筑一个殿就10000多平方米，这么大面积，这是没法想象的。而且建造这种雄伟的建筑，对于现在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过去没见过唐代遗址什么样，都是脑子里的想象，实际没看到，这挖掘出来有图片、有照相，一看一目了然，这是很大的发现。实际上，10000多平方米的麟德殿仅是大明宫的一部分，人们几乎无法想象，当年的大明宫究竟有多大的规模。难道它会比故宫还要宏伟气派吗？目前中国保留最完整的古代皇宫建筑群是有着6000多年历史的北京故宫，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是世界上现存占地面积最大的皇宫。众多的房屋和院落，金碧辉煌的建筑艺术，深邃奥妙的哲学含义，令建筑专家痴迷，也让全世界为之惊叹。那么，比故宫历史还要早600多年的大明宫，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959年冬天，考古队又发现了大明宫另一处重要的遗址。根据各种证据，专家认为这处遗址就是大明宫的正殿含元殿遗址。它的位置相当于北京故宫里的太和殿。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故宫内最大的宫殿，代表了明清两代最高等级的殿宇形式。殿中央摆放着皇帝的宝座，四周万龙竞舞，气势磅礴。殿内地面铺了2尺见方的大金砖4000多块。明清两朝一共有24个皇帝在这里登基，每逢重要节日和重大事件时，都要在这里举行大殿或仪式。那么，作为大明宫核心宫殿的含元殿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它有多高？有多少间房子？有着什么样的装饰？是否也一样群龙环绕、金砖铺地呢？遗憾的是，由于发掘面积有限，第一次考古工作并没有完全揭开含元殿的面目。大明宫的考古工作从1957年开始，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由于范围很大，地面形态复杂，很多地方被现代建筑覆盖，所以调查工作相当艰难。大明宫的面貌刚刚显露一角，就又被罩上了更深重的迷雾。 1995年到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含元殿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这次发掘揭露的面积达到27000平方米。和故宫太极殿相比，含元殿的气魄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史书记载，公元663年，大明宫的主殿含元殿如期竣工。不久，高宗和武后就从太极宫搬到了这里。从此，这里就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统治的中心。含元殿多用于举行盛大庆典，册封、改元、受贡等重要活动多在此殿举行。当时诗人称万国拜含元。据说人们排列着整齐的队伍，从大殿正面的龙尾道上来到皇帝面前，百官朝贺，震撼人心。但考古学家们从挖掘的遗址中发现了一个疑问，在东西60米、南北105米的范围内深层挖掘，却没有找到龙尾道的痕迹。最初马德志画的大明宫布局图，从宫门进入后有一条大道直达含元殿的前殿。当时的记录中说，这就是长600多米的龙尾道。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尚未对含元殿前的遗址进行挖掘，只是根据明清故宫的形制，估计从皇城的宫门到正殿应该有一条位于中轴线上的大道，但是在后来的挖掘中却没有在殿前的正中发现龙尾道的痕迹。难道传说中游龙般雄伟壮丽的龙尾道并不存在吗？那么当时的百官又是如何走上大殿的呢？出人意料的是，考古学家们在含元殿的西侧，也就是西凤阁的内侧，发现了道路的痕迹。也就是说，含元殿前存在着东西两条龙尾道。那么究竟是否存在中间的那条龙尾道呢？如果存在，它和左右两条龙尾道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有专家认为，早年确实存在中间的一条龙尾道，后来由于下雨塌陷，废弃不用了，在两边重修了两条龙尾道。根据专家的分析，唐代的百官上朝时要先走过殿前长615米、宽740米的方形广场，穿过广场，文臣走左，武臣走右，分别登上各长78米的东西龙尾道，经过7折迂回前行，又升高了10米，才能踏上晶莹白玉的台阶进入含元殿，手捧物牌依次站好。这段路很长，走得很不容易。见皇帝是见天子，就得有点登天的感觉。著名建筑学家杨红勋先生多年致力于研究复原古代建筑的工作。对他来说，复原一座消失的宫殿，就像福尔摩斯进行侦探一样，必须仔细地进行分析和考证，不能放过一丝线索。在对这些线索进行整合后，消逝了的景象就会回到后人的眼前。为了让含元殿重新回到人间，杨先生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研究工作。由于木结构建筑不易保存，留存至今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只有2座，都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是其中一座，建于公元857年，它的大殿面阔7间，进深4间，和明清时代的建筑有着明显的风格差异。明清古建筑都是在地面上直接起建的，而这座古建筑则建在一个高大的夯土台基上。另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和故宫相比，这座古建筑的屋顶坡度舒缓大度， 屋檐明显要长很多，像帽檐一样伸向前方，并且像鸟的翅膀一样向上翻飞，形成很美丽的曲线。为了支撑宽大前身的屋檐，加大梁方的承受力，古代工匠用零碎小块木料拼合成复杂的构件，叫做斗拱。这一切便组成了中国唐代建筑的经典形象。含元殿虽然和宗教建筑有一定区别，但大致的建筑形象应该是相似的。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唐朝建筑形成了高大的台基、宽大的屋檐和精致的斗拱。虽然耗费人力物力，但从外形上看却给人以一种特别的艺术享受。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在含元殿考古现场，曾出土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似乎是某种动物的尾巴，又似乎只是某种抽象的线条，这是怎么回事呢？据专家介绍说，这是一个神话动物。底在神话传说中是一种鸟，是海里的鱼变成的鸟。这种鸟可以喝大量的海水，它可以灭火，因为木结构容易失火，所以古人就用这种动物的形状作为屋顶的一个构件，取名叫螭尾。这是唐代最典型的这么一个构件。这种螭尾就是后来屋脊上龙纹的雏形。这种建筑构件使殿顶更加封闭、牢固和防止雨水渗入，但同时也是绝妙的建筑装饰，成为整个建筑物美丽的冠冕。到了晚唐时期，螭尾才渐渐长出了嘴巴。当时含元殿的屋脊上还没有后世那种威风凛凛的龙尾，而是线条流畅活泼的螭尾，这一形象更加强了建筑疏朗洒脱的气息。根据考古发掘出来的残存的墙体，人们发现含元殿的墙体也大多涂成红色。那么红色的墙壁会配上什么颜色的瓦呢？今天我们看到的明清皇家建筑大多用的是黄色的琉璃瓦，红墙黄瓦在清朗的蓝天映衬下格外的醒目和灿烂。含元殿考古现场也发掘出了一些漂亮的琉璃瓦。那么含元殿是不是也同故宫一样，房顶上铺满了耀眼的黄色呢？考古人员参考了敦煌的唐代壁画，壁画中虽然描绘的是西方极乐世界，但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人们心目中最美丽的地方——皇家宫殿。画上显示的建筑是黑色的屋顶，绿色的边儿。再综合其他证据，我们可以得出了一个结论：和故宫的炫目不同，在这样一座豪华的宫殿里，所有装饰都体现出唐代特有的自由豪放的艺术气质。在遗址挖掘出来的铺地砖中间是莲花的纹路，外面围绕着葡萄蔓的枝叶，盛开的花朵、卷曲的蔓叶表现出活泼而高贵的氛围。和故宫的炫目不同，在这样一座豪华的宫殿里，所有装饰都体现出唐代特有的自由豪放的艺术气质。唐代的文人们曾经盛赞含元殿殿堂像飞龙昂首，两翼像大鹏展翅，而龙尾道如同游向大殿的巨龙。连悲苦诗圣杜甫都曾写诗描述大明宫带给他的震撼。他说， 站在广场上仰头看遥遥对着终南山的含元殿，像是看见了海市蜃楼般的天宫。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经过4年的调查，终于大致弄清了大明宫的布局。这座宫殿群平面近于梯形，南面宽1370米，北面宽1135米，西墙长2256米，周围7.6公里，总面积达3.2平方公里。就面积而言，相当于故宫的4.5倍。与唐代的大明宫相比，明清故宫只能算是一个角落。这座宏伟的宫殿群堪称世界之最。如果它能像故宫一样保存至今，一定是人类历史的奇迹。根据考古发现复原的麟德殿，这个殿有着独特的三重结构，即前殿、中殿、后殿，殿与殿之间有通道相连。这种外观体型像是三个大帽子连在一起，老工匠给这种做法叫做勾连搭，唐代叫对流。这样的大殿前面是上朝部分，后面是宴会厅等等，所以它叫三殿。中国古代建筑由于是木土结构的，梁架的跨度不能太大，这种三殿相连的设计既解决了梁架的跨度，使宫殿的面积扩大，又解决了建筑的安全稳固和外形的美观。麟德殿的周边还有亭台和飞廊，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这座宫殿代表了大唐盛世的奢华与荣耀，见证了唐王朝一步步走向兴盛的足迹。在今天的这片废墟上，唐朝的众舞女们曾经轻舒广袖，漫转腰肢，乐队伴舞，声震长空。大明宫就是这样一座充满了浪漫和传奇色彩的宫殿。它承载了唐朝历史的风雨故事，关于它总有着说不完的话题。随着考古工作的步步深入，人们还将领略到更多消失在历史深处的动人风情。 前世风雨，后世尘烟，亭台宫阙都成残垣，繁华落尽，往后长眠，谁的功过万世流传，世间美